薛广德，字长卿，沛郡相人也，以鲁师教授楚国。公胜设师事焉，萧望之为御史大夫，除广德为属，硕于论议，弃之。见广德经性宜充本朝，为博士，论时渠迁谏大夫，待贡于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。广德为人温雅有蕴藉，即为三公，直言见证，始拜旬日间，上姓甘泉，教太治、礼毕，因留涉猎。广德上书曰：切见关东困急，人民流离，陛下日壮亡秦之中，听正位之乐，臣诚道之，今士卒铺路，从官劳倦，愿陛下即反攻，思与百姓同忧乐，天下幸甚。上即日还。其秋，上昼祭宗庙，出便门，欲御楼船，广德当胜于车，免官顿首曰：宜从桥。诏曰：大夫冠。广德曰：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，以血污车轮，陛下不得入庙矣。上不悦。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：臣闻主圣臣职，诚传威，救乔安，圣主不成威，御史大夫言可听。上曰：小人不当如是也，乃从乔。后月余，以遂恶民流，与丞相定国，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聚起骸骨，皆赐安车四马，黄金60斤罢。广德为御史大夫，凡十月免，东归沛，太守迎之戒上，沛以为荣，悬其安车传子孙。